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堂提供的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官式古建筑木作技艺，也被称作大木作。大木作是古代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结构部分，由柱、梁、方、檩等组成，同时又是木建筑比例尺度和形体外观的重要决定因素。大木是指木结构建筑的承重部分。清式大木作法可以分为大木大作和大木小作两种类型。听起来这样的两种类型比较复杂，但是啊，大家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容易区分的。这主要就是看这种建筑是否有斗拱。有斗拱的建筑，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故宫啊，那么它被称作是大木大作。而我们常见的北京的四合院啊，因为它没有斗拱，所以呢被称作是大木小作。这里呢再一次强调啊，斗拱。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构件，方形的木块叫斗，而弓形的短木叫拱，斜置长木叫昂，总称斗拱。很多我们看到的斗拱啊，特别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大木大作的建筑，它都有一个大屋檐儿，让这个大屋檐建造的既显得高大威武又结实耐用，就都靠了这个斗拱的作用了。斗拱逐层的纵横交错叠加成一组上面大下面小的托件，安置在柱头上，用来承托梁架的载荷和向外挑出的屋檐的重量。到了唐宋时期，斗拱发展到高峰，从简单的垫托和挑檐构件发展成为联系梁方置于柱网之上的一圈井字格形复合梁。它除了向外挑檐、向内承托天花板以外，主要功能是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成为大型建筑不可或缺的部分。宋代以后，木架构开间加大，柱身加高，木构架节点上所用的斗拱逐渐的减少。到了元朝、明朝、清朝的时候，柱头间使用了额方和隋梁方等等构件，构架整体性加强，斗拱的形体变小了，不再起到结构作用了，排列也比较唐宋时期更为紧密，装饰性作用越发加强了，形成显示等级差别的事物。说过斗拱之后啊，其他几个经常出现在中国传统建筑当中的构件，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大梁，大梁是架于木头圆柱上的一根最主要的木头，以形成屋脊，通常用松木、榆木或者是杉木制成，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当中骨架的主件之一。 除了大梁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房梁，梁是承受屋顶重量的主要水平构件。柱，这是直立承受上部重量的构件，按外形分为直柱、棱柱，截面呢也大多是圆形。按所在位置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名称。在房屋最外圈的柱子被称为外檐柱，外檐柱以内的称作屋内柱，也被称作是金柱，而转角处的称角柱等等。在中国传统建筑建造的过程当中，这些不同的配件都有相对应的尺寸。今天的节目当中，观世古建筑木作技艺就会有详细的介绍。主讲人李永革先生是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成员。下面请听李永革先生的讲解。 大家上午好啊！说起我们这个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啊，可能大家这个对的词儿有点陌生。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从我们到了明清阶段，明清的这两朝时期，才有了这个词儿，叫观世古建。而且观世古建呢，一度在我们国家也基本就不提，就是说古建筑保护啊，古建筑维修。后来又叫这个文物建筑。我们近十多年啊，国家对这个古建啊，这个世界遗产啊等等这些单位开始重视了，较为文物建筑。这个不管它文物建筑也好，古建筑也好啊，但是这个你像这个故宫也好啊，叫这观世古建。这个观世古建呢，实际上就是并不是因为它哪儿高哪儿低。因为我们中国啊非常大，太大了。我们的这个传统建筑、古建筑的这些类型啊，非常丰富，非常非常多，啊，太多了。为什么叫观世古建营造技艺？啊，实际上这个观世古建营造技艺就是把我们民间的最优秀的那些传统技艺集合起来，用在了给过去的皇上修建筑，啊，这个。给这皇上修的时候，这个我们劳动人民这些工匠把他们这个觉得最好的那些技艺、最好的建筑材料都使在了皇家，啊，这样就形成了这种官式的古建筑营造技艺。实际上，官式营造技艺呢，都说它是非常规矩的、非常规范的，啊，把这些呢，就是这个。形成了这个叫观世古建营造技艺。那么说起这个观世古建营造技艺这一行啊，我们过去老说360行，它属于哪行啊？这个前边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也都说啊，干一行爱一行，但现在自己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干那行是什么行，你都不知道你是什么行，你怎么爱这一行，对吧？有很多这些老的传统就都没了。这像这个观世营造技艺，包括我们过去修古建修房子的这一行，叫什么行呢？叫中线行。中线行就是木匠的一个线形符号，就像一个中字似的啊，叫中线行。我们盖的房子呀是离不开中的，我们盖房子，我们的像包括故宫的宫殿和我们北京的四合院和我们盖的这些民房、老百姓的房子，这个尺寸说的都是中到中的尺寸。我们房子的面宽、房子的进深说的是柱中到柱中的尺寸。这个后边我的这个继续深说，就是柱中到柱中。要是前面这两根柱子说这面宽多少，是从这柱中到这个柱中的尺寸。进深也是前面一个柱子后边一个柱子，说这柱中到柱中的尺寸，没说柱子外皮到外皮的尺寸，也没说柱子里皮到里皮的尺寸，只有柱中到柱中的尺寸是最精确最准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老的建筑，尤其是我们这个清朝以前老房子老建筑，过去那些柱子不一边粗， 是不易变粗的。我们越早期的建筑，你像我们包括唐代建筑啊，它那些这个前檐柱子直径是不一样的。那故宫太和殿规矩不规矩？它那个前檐的这十一根柱子直径不一样，你可能你去参观时候看着应该是一样的，差不多，但是它都有误差。这个柱子可能粗两公分，那个柱子就可能细两公分。只是你不仔细量，你看不出来就是了。所以我们原来说的最准确的就是铸工到铸钟，因为过去工匠干活的时候呢，他不会说，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电锯呀、带子锯呀、电报的，没有，完全是手工劳动。作为一个工匠，一个木匠，他的本事就是要合理的利用这些线形符号啊，利用这些规矩把这些材料合理的进行使用啊，这是一个木匠一个匠人应该能够了解和掌握的，特别是学徒的时候他的师傅是要教给他的啊，所以这个叫铸钟到铸钟的距离。所以这一行呢，干事是离不开钟线的。这一行里面不光木匠要讲钟线，瓦匠也得讲钟线，油匠、画匠、石匠盖这个房子，所有用到这些工匠都要说这钟线，尺寸就是从这钟来。我们每间屋这个大礼堂它有它的一个钟线，这个我们纵向有钟线啊，面宽向也有钟线。你到屋面瓦瓦，像瓦匠瓦瓦讲的是滴水做钟还是瓦笼做钟，这都得事先说好了。然后你安这个门也是，门是你正中着安，你还是偏中着安，都拿钟说事儿啊。就是这一行叫钟线行啊，这个所以过去要一说是钟线行就知道您是搞建筑的。这个我在这儿顺便大家知道我们其他别的行吗？比如说我们今天来了，肯定有很多老师都有。我们老师是什么行？我们那些唱戏的过去是什么行？哎，有人说了梨园行。那当教师是桃园行，桃李满天下。木匠这行是中线行。我们那个搞餐饮开饭馆的什么行？琴行。我们过去搞搬运的叫什么？脚行。过去我们那个做鞋修鞋的叫什么行？叫双线行。鞋底子纳完了再做了鞋帮，把鞋帮和鞋底子要缝在一起是两根线，穿上去一个再掏下来一根线是两根线啊。我这结合木匠说，木匠是中线行，我们这个人家修鞋的就是这个双线行。现在我们行业也多了，现在我们人社部的这个职业大典里边现在是2000多行了啊，过去没有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现在这全都有了，2000多行，是吧？就是这个哪行要知道，因为我们这行就是这个中线行。中线行的这个各种规矩是非常多的，有些规矩是有非常强的实用价值，也有少部分的规矩那是和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和当地的一些这个习俗有着直接的关系。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这一次继续播出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观世古建筑木作技艺，主讲人是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永革先生。 简单的把我们故宫啊里边的这个木作传承这个事儿啊，工匠传承的事儿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故宫成立多少年，这咱们就不细说了。 这个故宫呢，从这个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了，这就有个传承了。永乐在北京建紫禁城的时候，就用了很多大批的在南京建那紫禁城那些工匠，或是那些工匠的后代。因为明代是讲的是叫匠作制度，是这个父传子，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然后派到宫中啊，做一些古建的工作。所以故宫里的工匠，从这个修北京的这个皇宫到南京的皇宫，这个都是这个有工匠传承的，一代一代的啊。大家知道的，像我们的什么样式雷啊、蒯祥啊等等，这些老的这些这个前辈们啊，都是一干就是这个几代人啊，五六代人一直在宫中，那这个在宫里面都是一二百年、二三百年的。那些历史我想不多说它了，就是现在我们故宫里边的队伍的传承情况也是有传承的。北京在清朝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就已经不实行这种匠作制度了。在清朝的时候，在我们北京就开始有了营造厂，营造厂就相当于现在的古建公司。这些营造厂就在北京里边，有的是专门修皇宫的，有的是专门修王府的，有的是专门修这个民房的，等等，都有。这样形成这些公司呢，这些公司实际上它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到了清代，一直，清代我们一共是267年，啊，明代是276，清代是267，这个200多年间，啊，也是有营造厂。到了这个解放前的时候，啊，我们故宫里边有很多这个北京几个大营造厂经常修故宫的一些老的师傅，啊，老的工匠，因为咱们解放后这个故宫里边啊需要大量的这种维修啊，这种工作要做。故宫里边这个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垃圾，房子有的已经快塌了。我是75年到故宫，我到故宫的时候，故宫除了中轴线上比较好，两侧很多院里面还有房子快塌了那种状况，还有屋面一长草一漏水，然后那个房子呢它就这个时间长了就塌了。就是那些工匠解放初的时候需要大批的工匠，故宫里边呢来故宫干活的当时都是北京市里边工匠里边技术非常好的。当时有的那个用咱北京话说手艺潮的，他不敢来，他怕他干不了这种规矩活啊。他经常老修，他一看那柱子这么粗，梁这么大，那怎么修啊，是吧？你做坏了一根，那要负多大责任呢，是吧？所以他有的就不敢来。所以故宫里边呢，当时来的这些人还都是北京四九城里边当时手艺啊技术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我们故宫里边当时我们有个这个我们的老先生老院长叫这个单水源先生，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咱北京啊搞建筑行业10月中旬基本就没活干了。像咱北京周围的泥水活一到10月中旬基本就停了，这是咱北京的规矩。10月中旬咱们到11月初一般的有时候天气就不保准了，有时候可能就要到了11月初，就可能就有时候夜里就能到零下啊，零度以下了，就零度以下这时候泥水活就不能做了，什么磨的墙啊啊瓦的瓦加的垄啊等等，这些活不能做了。它那干不能形成冻干，到10月中旬到11月初这段时间要给它留一个干燥期，这个活才能保得住，把这些活给他这个到10月中旬做完了停了让他干，这个活质量才好。如果说你到了十月底10月初再去什么瓦瓦呀磨墙啊，这个墙它是冻干，到明年开春一化这个墙就不结实了，或者酥碱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木匠好一点，因为木匠有些活呢它天气冷它能干，做做门窗啊，做做这个驼木领件等等的，做做斗拱啊， 啊，搞搞什么什么雕刻之类的，所以基本上到这个十月中旬或者十月底，就是过去中线行的这些人就没活干了，没活干。当时还一句口头语叫什么呢？叫扣锅了，没人挣钱了，家里边没得吃了，就叫扣锅了。解放初的时候，故宫里边需要维修，啊，我们院里边这个单善元老先生，就把这些北京四九城里边手艺都非常好的，冬天给他们留下来，让他们在故宫里面冬天还继续工作，为第二年的施工做准备。我今天主要讲木作了，那故宫的砖都要加工，凡是故宫里边基本上露明的大家能看见的砖是都上过家伙的，加工的最细的就叫五八皮，一块砖整个就六个面，五个面都要动手，所以他们就冬天去砍砍砖，搞一搞砖雕，这些事儿。木匠也是冬天做一做这些修修门窗，在屋里边做的都有活干，所以就把这些老师傅们呢，就给他都请在故宫，这样故宫就形成了，把这些好的北京四城里边手艺好的这些老先生们就都请在了故宫。这些老先生们请他们到故宫来，老先生提出条件了，说这光请我们不行，我这徒弟你也得让他跟着我呀。其实过去手艺人呐，他为什么他要带徒弟啊？他一到五六十岁啊，他自己体力不行干不动了，他就是让徒弟干，他指挥指导，是不是？人就靠徒弟了。所以后来那时候五十年代初的时候，人老师傅在北京都有名啊，也都有绰号啊，什么有这个马山石的，有的画彩画的，画鸟鱼虫有名的，做大木有名的，故宫当时有叫十老，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十个老人，聘在了故宫。同时他们又带着他们的两三个徒弟，这样就形成了几十人，就在形成了故宫解放后的第一波的队伍。所以现在那十老呢，是基本上就算我们故宫的应该是那第一代，这种官式做法的第一代，那都是北京里面非常这个技艺非常高的啊这些老先生，他们的徒弟就形成了我们故宫的第二代。我是75年到的故宫，到故宫，像我们这一波应该是属于第三代，因为就是那些等我到故宫的时候，75年我们那些就是第一代的那些老先生们基本都不在了，就是这些第二代的，他们刚解放初的时候，他们也二十郎当岁啊，你看到70年的时候他们都四五十岁了，他们四五岁正好我们二十来岁，我们又进到故宫，就是他们这第二代这些人来教我们啊，各个组的瓦工组的、木工组的、油工组的、化工组的、石工组的、架子工组的、铁工组的等等啊，分的还比较细，这样就形成了故宫的这个我们一个传承的体系啊。这个所以故宫里边的这种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啊，传承是有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传的这个还都是应该说是根儿也比较正，这些技艺还是完全继承这种官式的这些做法，这个我简单的跟大家在这做一个介绍，具体的我就不太说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官式古建筑木作技艺，也被称作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这个词到了明清阶段才出现，叫做官式古建。什么是官式古建呢？也就是啊，把民间最优秀的那些技艺集合起来，修建各种各样的皇宫。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知识开讲节目。 绚烂是旅途，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实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药效里千年的秘密，窒息你犹如说话真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命运，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 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播出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谈一谈官式古建筑木作技艺，主讲人是李永革先生，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成员。谈到官式古建筑，最典型的就是故宫了。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是建立在明清两朝的皇宫，也就是紫禁城的基础之上的。紫禁城建成的时间是明朝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经历明朝正统、嘉靖、万历，还有清朝顺治、康熙、雍正各朝的重建重修，以及乾隆年间大规模的天建改造重修，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占地78万平方米，一共有建筑物8000多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构宫殿建筑群。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故宫列入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李永革先生就以故宫为例，跟大家来谈一谈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的内容。 前面李先生谈到了北京故宫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大木作传承有序。目前呢，代表人物呢也是李永革先生，他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进入到故宫，师从戴季秋先生。戴先生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故宫有名的大木匠，尤其擅长斗拱的制作与拼装。戴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进入到故宫，师从马金考先生。马金考先生相传是民国时期的五大掌线之一，他出身于营造世家，从他的家谱身世当中可以查到，在明代营建北京皇城就有他的先人。所以李永革先生谈到了故宫里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传承有序，并且传承也比较正统，可以说是完全继承了官式做法。接下来要谈到的是官式技艺的规矩。 再说说咱们这个官式古建筑到技艺，这木作也好，这个木作呢，我们有它的规矩。规矩在哪儿？我们过去啊，在我们中国，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之前，也就是1930年之前，在我们国家古建筑上面就没有过什么平替抛啊，这些图纸没有。过去，现在咱们大家一说盖房、盖楼房，都是得这个照图施工。我们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我跟大家明确说，没有平替抛图纸，没有照什么来做。工匠们盖房不看图纸，也没有，就是按规矩，就可以把你像故宫里面这么大的宫殿，包括我们民间的四合院啊，老百姓住的四合院，就能够盖的这个非常规矩、非常好的盖出来。什么规矩呢？你像我们这个中国的建筑，就是以木结构为主的这种建筑体系。你像我们这个像故宫里面这种官式建筑，也叫大式大木。我们北京的四合院叫小式大木。大式大木最基本的规矩，那个权衡尺寸，以什么为魔术？就是以斗口为魔术。大式大木以斗口为魔术。什么是斗口呢？就是在屋檐下那层斗拱，斗拱下面有一个座斗，座斗正面可口那个宽度尺寸就叫斗口，也叫口分。就是这么一个尺寸，只要你知道了，这一个大殿就可以盖起来，就这么神奇。咱们有时候跟人家外国人说，外国人听不懂，说你们就照这个，这大殿就起来了，他不信。我们老北京四合院小式大木以什么为魔术？以柱径为魔术，就是柱子的粗细，以这个为魔术。说知道柱径多大，说柱径一尺，你就知道这柱子得多高，面宽得多大，进深得多大，那都有口诀。你比如说他那个小式大木以柱径为魔术，柱径一尺得柱高一丈，柱高一丈得面宽8尺，进深丈2或者是丈5丈6，你看整个尺寸就有了吧。你有一个柱子的粗细啊，柱径一尺得柱高一丈，那柱径一尺2呢，那你是不是就一丈就可以再高点1丈2啊？那柱子要是1尺5呢，你是不是你这个是不是丈就可以1丈5啊？你这房子体量就大了，然后随着面宽进深都是以此类推，可以增加。你看这房子就可以盖出来了，这是一个大的尺寸有了。然后告诉你了，领径同柱径，柱多粗，领多粗，你看你就可以备料了吧。柱子背1尺的，那你那个领子也是直径1尺，长度你按的长度就可以推算出来。然后告诉你了，1领3传子，领径要是30公分，传径多少？是10公分。1领3传子，啊，这些尺寸就告诉你了，啊，剩下各个细部都有各个细部的这个规矩尺寸，所以就是完全凭这些口诀，就可以把房子盖起来。 所以这个明清官式这个古建筑，那指的就是大式大墓，就是这个柱子也粗，梁也大，这种建筑斗拱也多，这个，而且包括各种这个装修啊，隔扇的规矩，菱花窗的这种规矩，啊，做些廊子的啊，各种规矩都有规矩，这些规矩都记在哪儿？啊，过去有些有点文化的工匠，他自己会拿个小本，他不停的在记。可能那时候没正规学校，可能那时候上过一年两年私塾，是吧？但是他也会写点字儿，啊，基本的算术他也会算，啊，他就会记下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这些，啊，这些民间，啊，流传的一些当地的规矩，有些当地的文人有点文化的人给记录下来的，啊，这种地方做法的这个传承下来的书籍和规矩，也不少。像我们这种官式，您倒记忆，历史上就流传下来两部书，一部是《宋营道法式》，一部是清朝工部颁发的《工程做法》，也叫《清工部工程做法》，啊，这两部书。这两部书里边，它实际上就给你记录了这个煤机各种规矩，啊，这两部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皇家做预算用的，是根据封建的等级制，它是做预算用的书，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倒为我们今天研究这些古建筑的，这些形制啊规矩啊，倒提供了很好的这种素材。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李永革先生主讲的官式古建筑墓座记忆的内容。在节目当中，李先生主要以故宫为例为大家做介绍。明清官式古建筑指的就是大式大墓，也就是柱子粗、梁也大的建筑物，斗拱也多，而且包括各种的装饰，所以相关的规矩也多。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些规矩。 所以说这个规矩之前要先说这魔术，只要这魔术啊记清楚了，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咱们这个过去啊，中国的这个财分制度啊，在世界上，在当时的建筑当中还是非常科学的。它就是把财分，你像这个我们到了清代，雍正十二年颁布的这个工程做法，就把财分十一等，分了十一等财。按照十一等财去推算、去备料、去营造这些宫殿。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实际当中我们就没用过头等材，最大的太和殿也就在五六等材，所以那个前面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基本上就没用过。咱再说这斗拱，你比如说知道这规矩，柱径六斗口，柱高六十斗口，如果说你看斗拱正中间磕口那个位置，当然过去不说公分了啊，咱们现在说公分，啊，过去的一营造尺，清代的一营造尺和我们现在的市尺不一样，清代的一营造尺等于现在的这个32公分，比我们现在的市尺要小一点，啊，过去说的是营造尺、营造寸，这个咱们为了大家听着方便，咱们就说公分，你就像太和殿，它那个斗拱。正面口那宽度9公分，啊，9公分，所以这样9公分，柱径是6斗口，6×9=54，直径是54公分，啊，高 那叫六十个九公分，是吧？那就五米四，对不对？那就五米四，然后再加上斗拱的高之类的，这就是它的前檐柱的高度和它大体直径，是吧？这就有了。你像太和殿中这么多柱子呢，不能一个尺寸不行，它要根据着每排柱子的承重荷载啊，和它的这种这个建筑结构的这种需要，它要增加尺寸。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个大殿里边可能进深是五间，你像太和殿最大的面宽九间，进深五间，我们指的一间，我们叫一间的概念是四柱为一间，四个柱子形成一个围合空间，这叫一间。所以有人说故宫里的房子什么9999间半不存在啊，没有半间之说，是不是啊？有人说故宫的半间只不过就是找了几个比较小比较窄比较小的房子，说这就是半间，那也不对。我们的概念是四柱为一间，这个所以这个这是我们一间的概念。所以它这个每个柱子檐柱，所有的规矩说都是檐柱，前檐柱或者是后檐柱，如果再往里推，它会再往一步叫金柱。金柱有写成今天的金的，有写成金子的金的，啊，在我们民间一般的金柱就写今天的金，在官室里边就得写金子的金。所以我们这个古建没有统一的这些名称叫法，到皇家使了，你就给他那词儿就得要高一点，老百姓使的那词儿就低点，啊，你像我们民间前金后金，你像这故宫的大殿也是两坡顶，前边整个叫前金，后边整个叫后金，他写的就是金子的金。我们老百姓盖的房子也写前金后金，写的是衣襟的襟儿，过去穿的大褂有那个衣襟儿，是吧？写的前襟儿后襟儿，啊，是这么叫。但是你得给皇上不能这么叫，给皇上你就得给他变个词儿，音不变，把字儿得变变，啊，所以这有时候这个一说起我们民间做法跟官式做法，有时候啊，他写的一些名称叫法字儿都不一样，但是音是一样的，前襟儿后襟儿。你老百姓盖房说的就是大襟儿的襟儿，啊，也写成今天的今，但到了这个官式建法里做法里边，前襟就是金子的金，后襟就是也是金子的金。就是到金柱这位置，每一个柱子往里递进一层，一个柱子它的直径要加一层。这么说，前檐柱刚才说了是这个六斗口，六口分，然后到了金柱就是6.6斗口啊，然后它再有里围金柱，那柱子再加一层，在它的每一层它是递进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看它的柱子一个一个比一个粗，啊，到了中间那是最粗的，它那个位置是最核心的，是吧？中间它荷载应该是最大那个位置。这些规矩是非常多的，啊，各个位置啊，什么位置多少斗口多少斗口，这个都是，现在到了我们上世纪30年代以后，我们中国成立了营造学社，从开始营造学社以后。我们中国有了这些，你像梁思成先生他们都是从国外留洋回来，在国外学国外建筑，学了这些怎么画平立抛的图纸，是吧？什么仰视图俯视图，这些就都开始引用到我们古建的这些研究保护当中来了。通过引来以后，把以前的一些，你像梁思成先生把以前的工匠们这个一些口诀整理成书，编了清式营造则例和算例，这就把过去我这手艺人记录的这些东西，它就变成书了，这样就供大家更好的学习。过去的那个设计是什么样的？我们过去的设计叫烫样，也就是类似于模型。过去我们的建房子呀，现在从这个皇宫里边档案里边去查呀，过去我们盖房子不是一点设计没有，有什么设计呢？要有个地盘图。要画个底盘，一个平面的画个底盘图，而且也不讲什么规矩，一人画一样啊，就画底盘图。 就是把大体的标注一个它的一个宽多少丈，进深多少丈，多少尺啊，标这么个东西给它做出来，现存的样式雷的一个烫样啊，宫里还存在着这个20多组贵老烫样，现在烫样我们存在这个国家图书馆有点，故宫有点，清华大学有点啊，一共分了4-5个地方，现在存着过去样式雷的那些烫样。为什么叫烫样呢？就是烫活的烫。为什么叫烫样？那时候没有指甲板，就是有纸，把纸要粘到一定的厚度，你不能粘一层让它慢慢干，那时间那效率太低了，就是拿个烙铁粘一层纸，使烙铁熨一熨，它就干了，干了再糊一层，再干了再糊一层，一层糊到一定厚度，它就能挺住劲儿了。用这个就像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那纸壳儿、指甲板，然后它裁出样来给你粘上，啊，粘好了定好形，给你再染上色儿，或者画上彩画。这个东西它非常有直观，啊，非常直观。这样子做出来了，像过去这个皇宫里边有造办处，造办处里边有样房，样房就是专门做这样子。就是专门做这样子，他做完样子没完事儿，旁边还有一个算房，因为我们到了清代以后，就不是实物进贡制了，啊，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了，实际上各省给皇宫里边上交银子，交了银子以后，然后国库里边再拿银子再花钱去买服务，再招投标去，跟现在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那个算房得把这个房子的价钱，当时市面上值多少银子，他要算出来，啊，什么做一个柱子需要这个2000银子人工费，这根料得需要3000银子，一共是5000银子，等等，他给你整个的算起来，说这一个院需要10万两银子，他就出来了，然后把这个带给皇上，让皇上一看，就盖这么个院儿，这个汤样就在我们的圆明园里边，这个实物。就是万方安和，就是一个万字儿，啊，屋顶形式就是一个万字儿，你看就是一个万字儿，啊，这叫万方安和。周围有水系，有什么？这是把盖儿掀了，你看里边，连里边都是用字儿写，哪儿做碧纱橱，哪儿做这个什么这个鸡腿罩，啊，哪儿做什么这个圆光罩，哪儿做什么八方罩，这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哪儿是炕，就是里边。这都贴着条，这里边也都给你画出来，啊，都画在里边，等于这个里边连建筑的设计也在这儿了，连这个室内的装修设计也在里边了，都告诉你了，啊，哪儿安什么哪儿安什么，对不对？这就是当时的设计，啊，当时设计，这就是当时的图纸。然后真正建的时候是有变化的。我们有现在的烫样，也有实物存在的，你一对照一看，不是完全一样。这东西皇上批是批了，但是真正建的时候，要受当时备料情况的影响，还有当时的工匠里边他的一些对这建筑的理解，对这些知识，那过去都是一个师傅一个传授，是吧？他是这一波的，是吧？和那一波的这个传的有点不太一样啊，那大体轮廓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就是面宽进深它会因为木料的长短会有调整，就是你有口诀了有规矩了，但实际干活当中这个工匠他是会要有一些调整的，这就应了过去手艺人讲那个干活就得活着干，就得活着干。人家还有过去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说这个瓦匠无能啊，但是你得会见景生情，是吧？你得瞧你这活了，你得这个经常多看看去，多转转。你没什么能耐，没关系，你就多走多看，记在脑子里边。人家这儿是怎么交代的？这个山花，这个薄凤头是怎么交代的？人家地是怎么铺的？怎么慢的？就咱北京四合院里边，就是一个十字甬路，就中间交叉的这么一个位置，一个十字的位置。就这个位置就能拼出 20多种花样了。你甭管是这么三趟的也好，五趟的也好，你看我们有正房、东西配房，是吧？这样还有南房，中间有一个十字甬路，就这一个十字甬路，就这个心儿，就这位置，它就有20多种变化。所以就说您那个人没能耐没关系，你得会见景生情，你得满处多看就行。然后碰上这活了，哎，想起来，哟，哪儿哪儿我见过，哪儿哪儿怎么交代的，哪儿怎么做的，他就会了，是吧？你得，你这个没能耐，你得会见景生情，干活就活着干。所以过去很多东西，和这个实际现在存的这个烫样，是这个有出入的。这就是过去我们的设计，都是里边各个位方，这个盖儿反面，而且盖上这字儿。这个字儿写的就是它的面宽进深的尺寸，这字儿它就给你写上了，它就给你写上这个房子面宽多少，进深多少，每间尺寸多少，就凭这文字写，所以没有平里包的那种图纸都没有，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当时的设计，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装在工匠的这些脑子里边。 这是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播出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主要介绍的是官式古建筑木作技艺，主讲人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永革先生。今天呢，我们主要谈到了什么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也以北京故宫为例跟大家谈到了故宫的传承有序而且传承正统，也谈到了一些官式古建筑木作技艺的规矩。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些规矩，欢迎听众朋友到时候继续收听。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相遇中